艺我的古城，倾颓的奠基， 他们的灵魂无形中都在这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 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轻衰的感慨， 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 建筑二，主持黎东耀、曾卓然、冯杰。 今晚嘅建筑二咧，继续同大家讲日本嘅建筑啊！咁啊，除咗有我冯杰咧，亦都有曾卓然啦，同埋黎东耀 Stan 两位喺度嘅。 Hello， 咁、我哋咧上一集咧已经开始讲紧一啲日本嘅神社，咁啊上次讲咗一啲嘅大和嘅传说啦吓，咁啊亦都讲咗一座嘅神社就系出云大社。咁而咧我哋上次亦都讲到咧，其实神社所供奉或者祭祀咧一个好重要嘅。教派啦，系嘛，可以叫做就系神道教。呢、这个神道教咧，亦都系一个诞生于日本非常之重要嘅宗教啦，可以话一个信仰。咁我谂今集入面咧，我哋会摆多啲篇幅啊，去讲一讲神道教究竟系乜嘢，又或者更加多就系、是、呢、这个神道教背后啊，可能有一啲嘅起源背景咧，大家都需要理解一下嘅。咁而讲起神道教咧，我哋之前咧亦都做一啲资料搜集嘅时候咧，就揾咗好多嘅神出嚟嘅。因为神道教就俾人哋即系所认识就系、是、啊，其实喺日本嘅统治者同埋神之间咧系一个好重要嘅联系喺度嘅。譬如我哋讲天皇可能系一个神明嘅后裔，咁就慢慢咁样去延续咗落去。咁呢个就系将一个宗教啦同埋一个政治嘅统治之间咧做一个联系喺度嘅。 即系喺神道教好长时期咧，都系日本嘅国教嚟，分咗几次地。去成为日本嘅国家，就算到而家咧，即系不被承认为国家都好啦。但系神道教对日本嘅影响喺历史入边嘅发展咧，可以话系越嚟越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咧，其实已经系日本嘅高峰。咁我哋可以话，所谓嘅萨满宗教一种咁嘅多神嘅形式嘅信仰咧，系喺日本又成为咗一个叫做国教模式嘅东西咧。呢两个结合咧，其实喺世界里边系好少有嘅出现嘅。真系要数民间信仰成国教，譬如无毒教啦，可以系一种啦，即系中美洲无毒教咁就可以系咁，但系其实系少嘅。而我一般记忆中或者认知中日本嘅呢种咁 civilized 嘅文明嘅社会系嘛，咁但系一般我哋都会话啊，即系佢可能会信一啲。各种各样嘅唔同嘅嘢嘅，但唔系嘅，即系佢系相信嗰样嘢，其中好原始嘅一种信仰嚟嘅。咁但系呢种原始信仰亦都被包装或者处理过。咁我哋话就系呢个神道教嗰个特殊嘅地方。 嗯，咁而我哋咧喺研究建筑嘅时候咧，咁我哋今集亦都会举一啲神社出嚟俾大家一齐去睇下啦。咁呢啲神社可能大家都会有去过都唔定啊，因为相信好多听众都好喜欢去日本旅行啦。而我哋今次所讲嘅呢一座伊势神社咧，咁我谂啊，大家去过嘅机会亦都唔少噶吓。咁呢个伊势神社咧所供奉住嘅又系边一个嘅神明咁咧？ 系啊，佢主要供奉嘅就系即系天照大神嘅神明。其实咧第一集我哋讲。即系日本建筑嘅呢个系列嘅时候咧，其实都有提过天照大神噶啦。咁其实就系即系喺最早降生嘅其实几个大神里边传落嚟嘅其中一位重要嘅神。咁呢个重要嘅神灵咧，点解同日本有关系咧？就因为佢系即系信奉太阳有关系嘅。咁大家都知日本就叫日本啦，咁其实太阳呢样嘢咧，呢个崇拜咧，其实日本有一个好特殊嘅地位。咁而特殊得嚟咧，日本人仲要系自己认为咧，即系喺古代历史里边讲咧，其实系认为系比其他人系劲嘅。譬如佢曾经同隋国嘅使者去传书俾隋国皇帝睇嘅时候，佢话系写咧就系日出国嘅皇上就比日落国嘅皇上嘅。咁即系咁讲，咁当然即系隋朝大大隋朝，梗系嬲到爆炸啦。但系背后你睇到嘛，即系其实佢觉得嗰样嘢佢好重视，同埋佢觉得系好威嘅一样嘢嚟嘅。 今日去讲我比较偏重嘅，可能就系历史嘅角度去处理翻，即系日本神道教嗰样嘢系咩回事。咁亦都有讲翻早期啲嘅日本喺东亚嘅世界其实系咩嘅位置。咁两样嘢讲埋嘅时候咧，就可能会大家理解，诶嗰、那个早期嘅日本嗰个文化系点嚟，系会有啲帮助嘅。嗱、咁第一条线索就系正话所讲嘅神道教嘅神话嘅起源啦。咁正话都有，即系上几集都有约略咁讲到，即系最早嗰啲嘅神话嘅一啲起点啊。譬如伊邪那岐、伊邪那美嘅所谓乱伦嘅结合啊，同岛聚嘅诞生啊，然后天照大神嘅出现啊，又有各种唔同嘅神，亦都有所谓即系日本有个多神嘅信仰，即系每一样嘢、山川啊、土地啊、树木啊，都可以系一个神嚟嘅。但系咧，一个咁样嘅起点，其实一个好混浊嘅一个起点嚟嘅，即系话当时系未有一啲书籍去记录落嚟。咁、而日本亦都系保持咗一个咁嘅多神嘅信仰，直到公元前嘅三四世纪、五世纪。去到六世紀初咧，其實都係一種咁樣嘅模式嘅。咁中間有一點咧要提嘅就係呢度先要講嗰陣，就係一個佛教嘅傳入。咁佛教傳入咗之後咧，而面對咗一個好有趣嘅問題啦。嗱，佛教同普通嘅原始信仰有個好大嘅不同嘅。原始信仰咧係第一冇教義，即係話佢冇規條冇戒條，即係話我信嗰樣嘢，我信一隻雀，咁只雀要點對佢咧冇嘅， 總之係拜佢啦， 敬佢啦，拜佢啦，咁就冇規條。第二就話佢冇對人嘅生活方式有一個指引。即是话我哋应该点样去观治。第三呢佢哋比较弱嘅呢冇一个对于死亡同埋将来嘅点样处理。即是话我哋话一个后来出现嘅各种嘅宗教都对死亡啦或者永生或者轮回啦各种各样嘢有一个好完整嘅说法嘅。咁呢一啲说法呢喺我哋话古时嘅世界呢系好有说服力同埋好重要嘅。因为我哋必须要解答一样嘢就系我哋将去边度。咁但神道教喺呢一方面呢佢冇一个完整嘅说法话俾我知应该点，只系知道有个人管阴间咁，但系其实咁中间发生咩事，好多嘢咧系要冇一套说法。佛教咧嘅有趣之处系咩咧？其实你数翻咧，佛教诞生同埋传播的地方，大都喺东亚嘅相关嘅地方。其实而佛教兴起嘅相关地方咧，其实咧都系一啲民间信仰相当唔错、几强大的地方，印度啦、中国啦、日本啦。当然中间经过韩国啦，东间其实都系一批即所谓萨满教喺度有嘅民间传统信仰好强嘅啲地方。咁相对嚟讲，佢传入嘅时候咧，而大家知道佛教同印度教嘅关系咧，亦都系佛教系一种对尝试到印度教嘅更新、简化啦，同埋同即系政治脱欧啦，同埋有一套更加严谨嘅一套说法，同埋有一套嘅佛经。咁但系背后你简单你会见到咧，就系佛教去到日本之后咧，佢会带俾呢个所谓日本传统嘅呢啲咁嘅神道啊、拜呢拜路啊各种各样嘅人咧，有一种好大嘅压力嘅。咁啲人会唔会信晒外来嘅佛教，唔、再信我哋本身嘅神道教咧？呢、 新潮啲 系啦，新潮啲啊嘛，新啲，同埋佢哋上套说法又齐，同埋系中国嚟嘅，系、嘛？即系中国嚟嘅，即系好啲啦，系嘛？咁点解有中国嚟好啲咧？带入第二点要讲嘅历史嘅部分咧，就系咧喺其实早期嘅日本嘅时候，即系公元六世纪前后咧，其实韩国咧就系所谓嘅三国鼎立嘅时期啦，就系、新罗、白济同埋高句丽嘅时代。咁而中国咧就系、南北朝到去隋唐之间嘅呢啲咁嘅时代。喺呢个时代咧。韓國嘅北邊咧，大抵今日北韓位置咧就係高句麗嘅地方嚟嘅，而南韓咧西邊部分咧就係白濟嘅，南韓嘅東邊部分咧就係新羅嘅。咁而白濟咧就同日本咧一個非常之緊密嘅關係嘅。日本咧就同白濟咧係相當親近嘅。咁而佢哋之間嘅貿易或者日本好多從中國傳入嘅嘢咧，大部分都係由白濟條路去傳入嘅。日本嘅新鮮嘅文明咧，其實由白濟去傳達過去嘅。咁而出現咗一件事咧，大家可能對唐朝歷史都聽過咧，依、這個新羅咧同唐朝咧係滅咗白濟，亦都打贏咗白濟同日本聯軍。 白江口之役 係啦，咁最關鍵嗰戰就係白江口之役，然後就基本上咧白濟同日本嘅聯軍係敗亡，白濟咧係滅國嘅，咁而新羅咧係基本上係管理曬今日南韓嘅所有嘅地方。咁所以喺依件事嘅結構背後代表咩咧？第一，佛教嘅傳入係嘛，然後咧。唐朝又打赢咗我认为比较更先进嘅白濟，因为佢所有新嘢都系经韩国传入嘅白濟，对日本嚟讲咧系一个巨大嘅震撼同打击嚟。咁所以喺嗰阵时开始咧，已经有第一次嘅，即系日本人自己本身咧有一个好大嘅谂法，多咗啲咩咧？就系话，咦，我哋可能对外来嘅嘢咧，就要有一个 struggle， 有一个处理嘅过程。咁当然后来佛教喺日本都兴盛，但系中间有个过程就系话，咦，我哋都要确立翻自己有啲乜嘢东西。呢、这个确立嘅过程咧，亦都包括住咧，白濟好多嗰啲旧嘅贵族咧，亦都移民咗去日本，亦都咧成为咗日本嘅贵族，亦都同日本嘅贵族通婚， 咁好多關係咧就喺度，咁亦都有話好多嘅技術，包括有啲建築技術咧，都係通過咁嘅方式就傳咗去日本。咁嘅時候咧，你理解到啦。咁所以喺嗰陣時咧，所謂日本書記就話呢本日本嘅最早嘅自己用漢語寫成嘅呢本歷史同埋神話書就寫咗。然喺呢個時候咧，佢就將自己嗰個天王嘅條繼承嘅主線咧，就歸返俾天照大神。咁而亦都將自己所有嘅文質跟宗教咧，統一成為以天照為主神、中央神嘅一種模式嘅一種民族。喺咁嘅情況之後，你會見到咧，通過咁嘅對照咧，我哋就知道對日本自我意識嘅覺醒啦，即係民族意識嘅覺醒啦，即係過程咧，其實同個東亞嘅回轉咧係有關係。 嗱，咁頭先卓然所講嘅神道教同埋天照大神嘅確立咧，其實亦都同日本嘅歷史裏面一個王國啦，耶馬台國就有啲關係喎，似乎。咁所以咧，我亦都揾咗套電影出嚟。就係、是、卑微夫啊！呢一套電影所講嘅耶馬台國嘅一個女王嚇，佢嘅事蹟，再喺呢一度咧可以睇到日本嘅神道教啦，再之後引申去講埋日本嘅神道教裏面嘅神社啦，咁呢啲咁嘅歷史。 系听紧卑微夫，简直系对我哋观影嘅一个考验啊，系嘛？ 究竟点解系一个考验咧？相信有睇过嘅观众咧，都了解得到啦。 卑微夫，日本邪马台王国女王卑微夫领导嘅民众信奉太阳神。而卑微夫会通过仪式将太阳神的神谕传达给国民，藉此成为民众的信仰和政治领袖。但是辗转，卑微夫爱上了自己同父异母的弟弟武彦，并同他发生乱伦关系。后来被族内另一名领袖知道，意图将卑微夫推翻。卑微夫于是捏造神谕将他杀害。不过后来武彦离他而去，甚至搭上其他女人，令卑微夫导火中烧，最终令他的人生变成悲剧。 卑微夫这套电影的确是有些不是一般观众可以 这 么入口的。因为看他的整个设计方面，你觉得佢唔係一個好寫實，即係除咗佢有一啲戶外嘅場景之外咧，佢所有嘅室內嘅景咧，都俾人一種唔係現實嘅感覺。無論係佢嘅燈光設計啦，你會見到佢喺個室內入面嗰兩座嘅圓錐形咁樣嘅土堆，然後好明顯上面係各自有一支燈光打落嚟，咁啊同埋喺成個嘅譬如佢啲梯級啊，或者係個卑微夫住嘅嗰個地方，你唔會覺得佢係一個當時嗰個年代嘅建築物嘅一個室內嘅環境嚟嘅，即係呢一個好明顯係個導演佢有咁樣嘅諗法，係呈現一種。另外一種嘅美術俾大家。 簡單嚟講，你會唔會覺得係好似睇緊一出舞台劇咁樣呢？ 係啊，的確係一種舞台劇感覺嘅，即係如果大家睇舞台劇多嘅朋友，我相信都有同樣或者類似嘅感覺嘅。咁而但係今次我哋講到卑微夫呢一套嘅電影同埋神道教之間嘅關係啦，我哋喺個電影入面就見到入面有好多嘅唔同嘅信仰之間嘅一啲爭執咯，譬如係信仰太陽嘅，會同信仰土地嘅之間咧，會有一啲嘅糾紛啦。咁而卑微夫咧，亦都係其實喺成個嘅我哋話歷史上面咧，亦都係真有其人嘅。頭先一開始都有講到啦，係一個屬於耶馬台王國嘅入面嘅一個女王嚟嘅。 嗱，我都先想講一講咧，即係我睇呢一套電影咧，嗰個譬如場景啊、鏡頭啊。嗰、那個拍攝手法嘅感覺啊，咁首先咧，我覺得呢套戲其實都好超現實嘅，一定唔係以一種好現實嘅感覺去呈現嗰個故仔出嚟嘅。 冇錯。 咁首先喺嗰啲一啲室內嘅場景咧，即係我簡單嚟講稱為類似舞台劇場景嘅嗰啲咁嘅片段裏面咧，見到嗰啲建築物咧，我以建築師嚟講咧，首先會諗起 一啲，譬如有一个意大利建筑师咧，叫 Aldo Rossi 咧，就系20世纪嘅。咁佢一般咧都会被视为后现代建筑嘅其中一个表现嚟嘅。咁佢特别亦都系所谓嘅意大利嘅新理性主义建筑啊。咁佢嘅建筑嘅特色咧，就系咧可以话系将古典建筑嘅一啲构图啦，同埋一啲装饰咧，将佢简化咗嘅，变成一啲好简约嘅一啲构件咁样咧。咁所以你喺戏里边见到嗰啲场景咧，全部好简约嘅吓，油晒白色嘅，好纯粹嘅原柱啊，吓圆嘅， 成埲墙系冇任何嘅装饰或者系图案喺上面。 冇错，呢啲咧表面嚟讲咧就好明显就同所谓嘅传统日本建筑咧冇乜关系。但系你再深一层睇咧，其实日本建筑有一个好强嘅一种嘅简约嘅意涵喺里边嘅。咁所以咧呢、這个我会去有少少，虽然似后现代建筑。咁但係我亦都會感覺到同日本嘅傳統建築有一啲嘅關聯喺裏面嘅。 係啊，每一次聽 Stan 呢，即係睇觀影電影嘅時候呢，就將佢同佢自己建築嘅本行嘅知識結合呢，係我覺得感覺最好嘅時候呢。點解呢？就因為喺即係我自己受嘅訓練，冇建築嘅訓練嘅話呢，即係我哋譬如講日本呢個啲嘅電影，可能就係日本電影新浪潮啦，咁同法國新浪潮有聯繫啦，咁亦都講翻即係依種現代藝術嘅形式，佢會嘗試係即係簡化好多嘅事情啦，盡量極簡嘅方式去處理好多嘢啊，咁然後亦都唔介懷咧有一種好形式嘅表現嘅方式嘅，即係你話似舞台劇或者似一種一睇就知係搭景嘅部分咧，其實對於新浪潮嚟講咧，某一批嘅電影導演嚟講係完全冇問題嘅，即係特登有意咁俾你睇到佢係喺舞台度嘅，咁對於另一批新浪潮就鍾意揸住手摇镜去拍街景啦、但背后其实都系一种好清晰嘅觉得嘅电影推去新嘅景貌嘅方法。咁而导演佢特登有趣之处呢，其实第一个系个结局啦。即系你会见到个呢个咁所谓嘅古装片嘅结局呢，其实系一个直升机飞过嗰班。即其实系飞嗰班演员，即系你见到嗰个演员好似演紧古典咁，但其实飞上去演直升机，然后就影住即系所谓古坟时代嗰个其中一个古坟，咁佢讲翻，咁所以其实佢系出戏嘅，即系所谓系特登系要俾你 抽离翻 抽离啦，褪后啦，去思考嘅，即系佢唔系要你进入去卑微夫嘅世界，佢系要你观察卑微夫嘅世界。即系用咁嘅方式去处理，咁所以佢里边好多，当然佢都有影射到，譬如一啲犬神杀咗其中一个巫女啦，即系其中一个红色衫嘅巫女嘅一班人，即系信仰犬嘅嗰班，咁喺电影嘅末边，中间亦都有好多即系各种各样，我哋会觉得系好奇怪嘅装扮啊，着啲烂心烂细嘅衫，用肢体扭曲嘅方式嚟表现，咁成呢啲都系一啲。即系我哋话叙事电影里面唔会有嘅嘢，即系话我哋如果电影讲故仔嘅，呢啲系令我哋唔专心睇故仔嘅嘢嚟。咁但系呢啲咧就系 个故仔嘅， 系啦。但系呢啲咧就系我哋话即系当时嘅一啲嘅冲击力好强嘅艺术。 建筑结构的和谐宏伟，仰望广阔聆天的人类足迹，感受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意，主持黎东耀、曾卓贤、冯杰。 咁头先所讲嘅即系似舞台剧啦，咁其中一种镜头嘅表演咧，就系好对称嘅出嚟嘅画面嘅构图啊。咁呢个对称性，通常我哋就会联系到譬如古典建筑啦。咁但系喺戏里边嘅室内情景，除咗呢一种好庄严嘅对称嘅舞台剧式嘅构图之外咧，我又发现到另外好多咧，佢都好。有自己風格嘅，就係、是、反而可以話係相反啦，即係一種好唔正式嘅。咁通過係咩呢？譬如佢會睇到前中後喺畫面裏面呢，有三個唔同景深，或者甚至乎更加多嘅，都會有好多嘅唔同嘅物件啦、人物啦，咁樣去，譬如會用前景嘅一啲柱啊，或者一啲嘅裝飾物呢，就去遮咗个景嘅后面嘅人物嘅嗰啲咁嘅活动嘅，咁呢个咁样嘅出嚟嘅构图效果咧，你会见到好似成个画面咧有好多垂直嘅线条，咁 而且呢譬如啲柱呢就会变咗将成个画面分割成为好多个垂直式嘅前中后嘅唔同景深嘅景物喺里面。咁呢一个将一啲干扰性嘅元素呢摆个镜头嗰度呢令到观众呢其实有一个好似係离远呢窥探呢一个戏里面啲人佢个行为有个咁样嘅感觉俾到你嘅。咁而呢个窥探嘅行为呢亦都可以话係电影里面其中我觉得呢都系其中一个主题。就是一个窥探究竟历史里面那个秘密卑微夫啊耶马台啊或者显艺士啊或者亦都同天照大神啊神话里面那个同呢个女王佢嘅生平有一啲好相似嘅事件。 是啊呢度都系即系 Stan 讲得有趣嘅因为其实中间即系主角系卑微夫啦。咁有人会讲呢即系如果照音嘅话卑微夫应该系日巫女即是话是同太阳有关的巫女的意思。即是简单讲就是佢应该是巫女但是同一世界女王或者是曾经是巫女然后是女王。咁电影就是曾经是巫女然后是同一时间变咗做女王。 甚至再变成神的形象。 咁但点都好即是卑微夫呢个字本身佢哋嘅音应该是即系能够用到太阳力量嘅一个人。咁而呢有趣呢系即系电影里面呢佢就揸住块镜嘅。咁揸住呢块镜呢佢用嘅方法呢就系反射太阳光折射呢即系有少少聚焦呢咁就去使用。咁你会发觉电影最初嘅时候呢就系佢应该系呢就系影射呢太阳呢系有同传达女性生育嘅一个咁嘅能量嘅。即系简单讲就太阳系生育嘅能量咁令到即系同个女人有关系咁样。咁呢个第一个太阳嘅功能啦。而有趣咁样呢呢块镜嘅用法呢嘅使用嘅方式呢其实系日本嘅学者认为唔少历史学者认为系真嘅用法嚟嘅。咁原因呢就係嗰塊鏡嘅反射呢如果嗰塊鏡係好薄嘅话呢係可以用太阳光係将塊鏡后面嘅一啲浮雕呢係影喺墙上面嘅。你要知道日本嗰啲古鏡呢一边係光滑嘅而另外一边反转嘅话呢其实係好多雕刻。咁呢啲嘅鏡呢如果我哋所知呢就係、是、当时喺魏书即係魏国嘅史书里面自己写呢就係、是、有300塊铜鏡送咗俾邪马台国嘅。300塊。咁而我哋当系同一塊铜鏡或者当系应该都系由中国传入或者系韩国又系北制传过去㗎啦。冇乜得揀日本自己做唔到。里面嘅浮雕呢射咗变成太阳呢个过程啦。我访问过魏晋史专家张卫国嘅话呢喺魏国时期三国时期东汉时期同埋西汉时期呢系冇人咁样用铜镜。即系话嗰塊铜镜喺中国呢真系攞嚟正衣冠。但系去咗日本之后呢日本学者自己今日嘅学者认为啦同埋当时嘅用法呢佢认为系将佢成为太阳崇拜嘅一部分。咁、而大家都知道日本嘅即所谓嘅有三神器啦证明即系日本天王传大嘅三神器。咁有块镜啦有个玉啦同埋把剑啦。咁、而嗰块镜呢其实就系咁样嘅一块镜。咁所以你会将所有嘢连得埋啦即系话卑微夫铜镜日本本土嘅太阳嘅神话然后成为咗天王嘅一个起点然后连到去我哋今日即係会讲嘅伊势神社。咁所以成条线索你会见到就係话嗰个太阳嘅崇拜虽然起点可能有啲係东亚各种唔同嘅地方元素但去到日本之后呢佢变成咗一个相当日本地道嘅信仰同埋文化。 而我觉得呢套戏呢我揀嚟呢去讲日本嘅神社呢其中一样就係我觉得佢有趣嘅。佢係会将日本去理解天照大神呢一个所谓嘅天王嘅始祖或者成个日本大和民族嗰个最高级嗰个神有一种理解嘅方法嘅就係、是、其实天照大神嘅事迹或者係呢个论述呢係同耶马台国呢一个嘅卑微夫女王呢其实係平衡或者係相似嘅。咁而戏里面呢就係、是、突出呢一点啦。咁譬如戏里面好明显啦或者最 juicy 嘅咁、就係、是、呢、个卑微夫啦同佢細佬啊武彦啊之间嘅乱伦关系啦。咁其实在日本神话里面呢天照大神呢基本上是女性的形象来的。咁亦都是有记载佢去唔好话记载啦论述啦就是话佢其实亦都系同佢个细佬啊呢个衰佐之男啊系有乱伦关系或者发生关系之后再生咗三个嘅女神出嚟嘅。咁呢一个系喺你睇到电影将呢个卑微夫啦同埋天照大神之间呢个联系啦。再我相信编剧啦或者导演呢都有意去通过卑微夫呢一个人物呢去令日本人或者所有人啦、啊 都去思考即係日本歷史嗰個起源。 係啊，另外呢就係、是、即係電影正話都有提到有一個所謂古墳嘅，就直升機影到落去一個大型嘅古墳啦。咁呢啲嘅古墳呢，即係我第一次見嘅時候都覺得好驚訝，哇，一個咁巨型嘅。 有冇親身去過？ 冇啊，冇。但你有去睇？ 我有去過啊。 真係不得了嘅一個地方。佢有係好真係好大。 係。其實呢日本古墳呢就係即係某一個年代嘅、嗯、即係真係古墳啦，即係一啲墳墓嚟嘅。咁呢我其實淨係去過一個嘅，就係、是、喺神户附近嘅五色重古墳。點解、 嗯、 我會去呢？其實就係通過好多即係、就是、一啲書啊，一啲影像呢，係從高空咁嘅望落去呢，真係我覺得好特別嘅，即係其實就係好似 鎖匙窿， 簡單嚟講好似一鎖匙窿咁嘅形象。嗱、嗯，不過咧呢一種咧所謂嘅前方後圓或者前圓後方啊嚇，呢一種咁樣嘅平面嘅形式咧。首先呢你基本上已一定要喺高空才会见到。 是啦、啊、入到去根本都唔 得。但冇当时应该冇高空㗎，即係冇人识飞 的。其实就係一啲土堆，咁就即係叫凸起咗。咁你在高空见到呢就会见到圆形啊或者方形啊或者圆同方去夹埋嘅。咁但係呢你现场去呢其实就见唔到嘅。咁虽然见唔到呢一个咁样嘅咁特别嘅几何形状，但你去到呢你都会觉得有一种真係好古嘅，喺一种远古啲人嘅一啲建筑嘅一啲感觉喺里面嘅。 係啊，同埋即係有古坟呢喺日本史里面早期我哋叫有个时代叫古坟时代，咁就古坟时代好长，公元三世纪到六世纪接着就係飞鸟时期啦。咁但係古坟有个关键嘅就係话呢，第一呢就係我哋发觉係搵到嘅古坟嘅位置呢最早嘅呢应该系由九州到出现嘅，咁然后咧，慢慢啲古坟嘅年代咧，就一直咁经过即系中国啦，即系上面嘅地方同埋四国啦，延去到本州，然后咧就大抵去到本州嘅今日日本东部地区，即系东京打上岛咧就完啦，就冇啦，咁上下，咁就系一个咁样嘅古坟嘅分布同埋个先后图，咁而咧。我哋会话咧，会推荐咧，就系话当时啲人应该咁样传过去嘅，一系咧就古坟传过去，一系咧就系势力过去。即系话一系咧就话大家都话古坟好靓，我一齐跟住起，或者咧就系嗰个力量咁强嘅古坟嘅文明咧就占领咗入边好多地方，都可能吓。咁咧而呢个过程咧，有人会认为咧就系、是、其实就系呢个野马台国由九州向住基内一道力量延伸嘅一个显影嚟嘅。咁呢个系其中一个说法。咁而有另外你会讲咧就系、是、起得到咁大古坟咧，背后好多原因嘅。就话一定有一班人能够共同去生活、共同去组织，先能够起到啲咁巨型股份，所以一个张扬国威嘅重要行为。咁当然金字塔都知啦，即系好多坟墓其实都系彰显嗰个力量。而第二嘅就系咩咧？股份嘅出现咧，大抵咧系同呢个农耕同织布喺日本全部咧系同一时间进行嘅，即系话个大规模嘅成功嘅稻米耕作，同埋呢个织布嘅技能同埋技术，同埋织布机。嘅传达咧，就系同古坟时期系同步嘅，咁所以你可以见到咧，呢个古坟背后代表好多嘢嘅，啊，即系野马台嘅电影将古坟卑弥呼出现最尾立足古坟咧，其实咧已经讲明咗俾你听，其实呢个咧就系日本嘅文明嘅起源啦，因为织布又系佢做嘅，大型嘅嘢又系佢整嘅，日本嘅诞生又系关佢事嘅，而耕田呢啲嘅嘢虽然电影冇显现啦，但其实背后亦都系讲紧咗一套嘅文明，咁所以其实个电影嘅想法咧，其实系将卑弥呼摆咗一个好高嘅位置。 咁而我哋咧跟翻个时间落去嘅话咧，嗱电影入面就讲好多系卑微夫噶啦。咁但系咧，我哋继续喺日本嘅发展落去咧，今日我哋所讲嘅伊势神社，其实同电影入面呢个卑微夫之间个关系系咪就系在于天照大神呢一个位咧？ 又啱啦。其实天照大神头先讲过啦，其中一个被理解嘅理论呢就係同耶马台嘅卑微夫有关啦。但呢同时有另一个理论，其实喺史学界嚟讲呢，另一个嘅理论呢其实係更加广泛被接受嘅，就係同一个后期飞鸟时期嘅祠统女天王呢係有一个直接嘅联系。咁你又会发觉啦，又系女王喎、哦，其实日本咧嘅历史嘅早期咧有好多女王。 系啊，飞鸟里边六期应该有四个系女王嚟噶，即系飞鸟大部分女王添。 系啦，咁而呢一个祠统咧，其实佢就系先系佢嘅丈夫啦，天武天王啦，咁死咗之后咧就传咗俾佢嘅。咁而呢一个祠统女天王，佢喺任内咧，其实一个好大件事咧，就系、是、首先佢。定立咗一个原本已经存在住嘅神社，就係、是、呢个伊势神宫， 咁佢就係定立咗一個所謂嘅釋蓮遷宮嘅制度。咁所以呢，你亦都可以理解為喺嗰陣時呢開始呢，呢個原本可能比較冇咁正式嘅，或者唔係完全係我哋而家見到嘅伊勢神宮呢一個咁嘅樣貌嘅神宮呢，經過佢之後呢，就所謂嘅大力去，你可以話係 promote 啦，咁亦都建立咗呢一個嘅天照大神呢一個崇拜呀。喺呢一個神宮裏面，咁而天照大神嘅好多事蹟呢，亦都結果呢，我哋發現呢，同呢個祠統女天王嘅生平呢，都有一啲嘅聯繫。咁所以你可以話祠統女天王就係通過建構一個天照大神，同佢嘅一啲相似性呢，將自己呢就建立咗一個同比喻神嘅一個咁高嘅位置。咁而呢一個伊勢神宮嘅建築呢，其實首先就係神社啦，神宮啦，呢一個喺日本嘅唔同嘅神社之中呢，伊勢神宮呢就係你可以話係最高級嘅一座，亦都可以話係代表咗大和民族呢，佢嗰個大和朝廷建立之後呢，咁直接同佢嗰個天皇制度係有關，因為天照大神嘅後裔就係天皇㗎嘛。咁而呢一個咁嘅伊勢神宮，佢拜祭呢個天照大神，其實同時亦都係拜祭緊同呢一個天皇直接有關嘅一個政治概念，神靈。 係啊，我哋話伊勢神宮都係超然於其他神社嘅地位。 咁咧，嗱，我哋下一節嘅建築儀咧，會再同大家詳細啲去介紹伊勢神宮啦。咁啊，入面喺建築上面，當然咧，大家亦都可以上到去我哋香港電台嘅網站 rthk.hk。咁我哋亦都有啲嘅圖片咧，可以俾大家去睇一睇。咁啊，大家如果去過嘅，當然啦，咁啊，亦都相信對伊勢神宮有一個好深刻嘅印象啦。咁而關於伊勢神宮一個好特別嘅一樣事情咧，就係、是关于佢嘅釋蓮遷宮啦，究竟釋蓮遷宮系啲咩咧？嗱，我哋上一集咧，其实都有简单咁去讲咗一啲呢个出云大社啊遷宮嘅一样嘢。咁、而伊勢神社嘅呢个遷宮究竟又会系点样嘅咧？嗱，我哋下一节嘅建筑二咧，翻嚟再同大家去介绍啦。 艺我嘅古城，倾颓嘅奠基，佢哋嘅灵魂无形中都喺度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嘅变迁。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兴衰的感慨。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黎东耀、曾卓贤、冯杰。 我哋上一节嘅建筑二咧，同大家讲咗神道教嘅起源啦，咁同埋咧最重要嘅当中就系天照大神啦。咁呢个咧亦都可以话系依家我哋话日本嘅天皇制度啊，入面咧个源头咧就系天照大神啦，同依家嘅日本咧都依然系有呢个关联喺度噶。咁而我哋今節嘅建築二咧，就會講多少少咧伊勢神社啦。咁而因為伊勢神社咧入面供奉住嘅咧，亦都係天照大神啦。咁而呢個伊勢神社佢所建立咧，背後亦都有啲故事嘅。頭先亦都有提到嘅，就係喺飛鳥時期嘅入面咧，咁有天武天王同埋祠統天王啦，咁啊兩位。咁呢兩位佢哋統治嘅期間咧，就起咗嘅伊勢神社啦，以及咧亦都訂立咗。后来我哋成日话二十年一次嘅釋蓮遷宮呢一个嘅做法嘅，呢个遷宮嘅做法咧，其实对于一件文物或者尤其是一件历史嘅古建筑嚟讲咧，系可以帮助到佢历久常新。我哋话依家去睇翻一啲咁耐之前嘅旧嘅建筑咧，咁其实依然可以睇得到佢成个建筑物佢个构造啦、佢个结构啦、佢用啲咩嘅物料啦等等啦。咁但系究竟呢个釋蓮遷宮实际上系点样操作嘅咧？或者背后亦都会唔会隐含住一啲嘅神秘嘅地方咧？咁我哋呢一节嘅建筑二咧，就会同大家咧再详细咁样去介绍啦。咁我哋不过咧，依家都要讲翻。 翻呢个伊势神社嘅历史先。呢、這个伊势神社咧，阿、Stanley 有冇亲自去过吓、啊？即系 咁啊，都有幸啊，都可以去过一次嘅吓、啊。不过比较可惜嘅就系冇机会真系去见证佢嗰个所谓嘅昔年迁宫。 二十年一次 系啊，我去嗰阵时应该系2010嚟嘅。咁佢嘅昔年迁宫最近嗰次咧就系2013年，咁、系我去之后三年去发生嘅。嗱，伊势神社嗰个咁嘅建筑特色咧，嗱，首先好简单咁讲啊，亦都同头先卑微夫嗰个场景咧有啲关系啦，吓、都系一啲好简约嘅，亦都系冇乜装饰啦，嗰啲构件嘅体量系比较大啲嘅，咁都系吻合，系啦，咁啊吻合戏里边嗰个咁嘅所谓嘅神社嗰个咁嘅形象嘅。咁但系咧，戏里边就有白色。咁实际上嘅伊势神社咧，就系桧木嘅原木嘅色嚟嘅。咁、你会见到，亦都系戏里边见唔到嘅，就系好厚啦，好大嘅所谓嘅茅葺啊，一啲茅草做嘅屋顶。咁呢个都系同日本嘅本土啊所发展出嚟嘅，譬如早期嘅一啲仓库咧，所谓高床式仓库咧，咁都系用一种类似咁形式。咁所以咧，有啲人会觉得呢个伊势神社呢一种咁嘅所谓嘅唯一神明造啊，嗰个咁嘅建筑嘅源头咧，可能都系来自一啲日本本身嘅一啲高床式嘅摆谷物嘅仓库啊，呢啲咁嘅建筑形式嘅。 咁其实系唔系佢呢个信仰嘅崇拜，其实唔单止话系对于太阳，我哋话天照大神最简单去认知佢就系太阳神咁样嘅感觉啦嘛。咁、但系佢所用嘅一个建筑形式，其实系参考住一个粮仓。会唔会即系对于农业或者系对于土地或者对于农作物本身都系有一种嘅敬拜喺入面？ 嗱，其实譬如又讲翻套戏里边咧，其实一个其中一个主线就系讲紧崇拜太阳神嘅民族，即系戏里边所讲嘅野马台国啦，同埋其他啲拜山啊、拜地啊嗰啲嘅民族之间嘅，你可以话冲突啦或者互动啦。咁所以咧，喺大和民族嘅建立过程里边咧，首先佢就系以一定噶啦，先以太阳神嗰个崇拜为最高级别嘅。咁但系咧，其实你睇到大和朝廷嘅建立咧，其实之前咧都系要同好多周围嘅一啲其他嘅小国之间发生战争啊、侵略啊、攻伐佢哋咧，先至建立到。咁过程嚟讲咧，可能咧亦都会吸收其他嘅一啲小国佢嘅，譬如拜山、拜地，或者好重要啦，人要食嘢啊嘛，咁啊农业嘅神灵，咁呢、譬如喺中國都會有啦，有天壇啊、地壇啊，或者社稷壇啊呢啲，咁都係同農業有關嘅。咁所以咧，喺天照大神呢一個被崇拜嘅伊勢神社裏面咧，其實唔係咁簡單，淨係得一座嘅神殿喺裏面嘅。其實伊勢神社咧本身係好大嘅，亦都最主要分咗內宮同埋外宮。内宫地位高啲啦，就系、拜天照大神嘅。而外宫咧，其实唔系，其实拜一个叫丰寿大御神嘅。咁呢个丰寿大御神咧，其实建构出嚟嘅神话咧，都系话同天照大神系有亲戚关系嘅。不过佢主要咧，佢就喺外宫嗰度被崇拜，而佢嘅主要职责咧，就系、去煮嘢食俾呢一个天照大神啦，系啦，去提供食物嘅。咁而呢个咁嘅外宫呢一个咁嘅神灵，其实就系、直接同农业啊或者系饮食系有关系嘅。 咁其实咧，我哋如果睇翻伊势神宫咧，佢系包含咗附近好多个唔同嘅一啲神社喺入面， 成个山头都系佢不同嘅内宫啊、外宫啊，或者系末社啊咁样嘅。咁、而我哋之前有提过嗰个昔年迁宫咧，吓、咁其实如果你最简单啦，听众可能去搵一搵 Google Map 吓、你都会睇到，其实咧，内宫同外宫咧相差好远喺个距离上面，但系你都会见到重复咁样咧，内宫咧有一个明显有四方格，咁或者其实系两个长方形嘅格，咁而呢两个长方形格分别咧就系两幅地去建立住呢一个咁嘅所谓嘅神社嘅中心嘅建筑群，而同时外宫咧亦都系重复有一个咁样嘅 pattern 喺呢个地图上面你会见到嘅，咁即系话咧，其实内宫同外宫同时 各自都会有两幅地，而呢两幅地各自亦都会每隔二十年咧做呢个所谓嘅息年迁宫嘅， 即系喺翻本身嘅嗰个外公先啦。外公隔篱就已经连接住有幅地噶啦。 外公里边就系有两幅方形嘅地， 哦 ，OK， 就会互相每隔二十年互相交替，而内宫咧同时亦都系咁，又系有两幅地，咁所以咧其实系一样嘅咧，地图里边见到，不过喺两个唔同嘅地方都重复住呢一个两幅地，咁而呢两幅地咧。嗱，再详细少少讲，就系各自都系长方形啦。你当应该系细个足球场嘅每一幅都，咁但系佢哋咧就系两幅地咧黐埋嘅。咁所以咧，譬如而家呢二十年，咁佢其实而家咧佢 exactly 就系喺西边嗰幅地嗰度嘅。而呢一個神宮嘅建築，而可能喺上次又話13年啊嘛，咁20年之後嘅33年呢，其實佢哋就會將西邊而家嘅建築物呢全部拆曬，其實唔係全部，會留返少少嘅，一陣先講。拆曬之後呢，就再喺東邊嗰幅空地，而家嘅空地上面呢，就再重新起過呢一個神社，用相同嘅方式、相同嘅物料嘅選擇，咁樣去都係用檜木去重新再起返出嚟嘅。咁而再二十年之後呢，又調返轉頭，再喺西邊嗰幅地再重新起過啦。咁內宮同外宮都有咁樣嘅重複，每二十年都係咁做。 筑结构的和谐宏伟，仰望广阔聆天的人类足迹，感受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黎东耀、曾卓贤、冯杰。 头先讲嘅息年迁宫里面，我话唔系真系全部拆晒，咁啊有啲巧妙喺里面咯。譬如你而家去睇咧，你譬如喺地图高空咁睇咧，你会见到空嗰笪地咧，其实里面有一粒四方形。咁嗰个四方形究竟系咩咧？佢唔系净系即系全幅空晒，其实系间屋仔。屋仔里面究竟系乜嘢咧？一般而家一般人所知道公布出嚟嘅，其实就系、是。一条叫做心之御柱，咁呢条心之御柱咧喺日本嚟讲咧，其实系一个不能说的秘密嚟嘅。咁啊， 依家你好似个个都知咁，你讲到 佢 咁究竟入边系 讲出嚟就好似个个知，但系实际系点咧？其实系冇人知嘅， 系一条柱嚟嘅。 包括咧呢一个所谓嘅迁宫嘅时候处理呢一条所谓心之御柱嘅嗰个特别所谓嘅木本祭，都只系限于少数嘅祭司啊，有翻咁上级数嘅先至会可以参与，其他人系完全唔可以参与嘅。咁 参与啲咩？就系参与去移动佢，定系参与去 其实就系去点样去将呢个屋仔吓、啊、再去罩住佢呢一个。咁所谓嘅唔俾外人去睇，或者呢一条柱其实系唔见光嘅，永远。即系话咧，当佢嗰笪地系，譬如东面嗰笪地，佢系空咗嘅时候吓，咁、啊、都会有呢间咁嘅屋仔去将呢一条心之御柱去罩住。咁而二十年后，当佢搬返嚟嘅时候呢，咁佢隔篱嗰个咁嘅 site 嗰个咩地盘嗰、那个嗰条心之御柱呢，同样又会起返一条屋仔。咁所以呢 罩住返佢。 永远呢都唔会见光嘅。 即係设定恶之屋仔啦。即係你唔打开佢嘅时候呢，就唔知里面有柱定冇柱。 係啦。 係咪即係你。 但其实系得一条柱定系两笪地各自有一条柱呢？ 嗱，其实呢一般人嘅理解呢，就系每一笪地呢都系一条柱嚟嘅。所以呢佢同时间就算空嘅时候就会系屋仔。唔空嘅时候呢佢系点呢？佢就系喺嗰二十年期间嘅嗰个神社嘅地板嘅底下中间嗰度系收藏住嘅，而亦都有木板墙去围住嘅。咁所以呢无论佢系空嗰阵时同埋系喺隔篱嘅有神社嘅建筑嘅时候呢，都系永远唔见光嘅。咁呢个一般人嘅理解啦，对于呢个心之御柱。咁、但系其实我哋因为冇，其实系除咗嗰啲祭司之外，或者可能有少数工人啦，系冇人系真系见过嘅。咁事实上究竟里面系咪真系 咁簡單嘅就係藏住呢一條咁嘅幾尺高嘅深之如柱，定係其實仲有其他嘅秘密呢？咁相信可能我哋都永遠都冇辦法理解到、啊、真係去確定到 㗎。定係佢係作為一種嘅崇拜嘅對象，即係我呢條柱就係屹立不倒嚇，過千年來都係崇拜條柱啦。咁佢就係一種崇拜嘅對象，即係多過於佢係一個建築物本身嘅結構，或者係佢有個具體嘅作用喺度。 嗱，日本有趣之處咧，就係對物件咧係幾乎係全世界咧最重視、最重視嘅 戀物。 嗱，物與物哀其實都係日本專有嘅詞，你用其他翻譯咧好難翻譯嘅，就係、是、物與。其实就是古仔，但是不得的，是一定是跟物件有关的故事。 嗯、 即是那个故事是因为那件物件由头到尾都是因为围绕住那个物件。那我们平时小说101都知道人物事件啊时间啊就是故事的起源，但是不会是一件物件。但是物语就是物哀这个词也很特别，是不是、嗯、就是说物件带来的一些情感或者感情的一些就简单哀伤，但其实不止哀伤，各种各样的感情。那这些字眼告诉你知道，日本对于一件物件呢是有很多很多的意味在里面。 而杰，你刚才问的问题是好问题的，即究竟那条柱究竟实际是怎样的呢？首先呢，心如柱这件事呢就不是伊势神社独有的。上集讲过的出云大社其实都有的。 那条好高添，仲话几廿层。 是啦，咁佢呢就真係喺出云里面嘅所谓心如柱呢就真係一个建筑物嘅结构嚟嘅，支撑住嘅，好巨型添嘅。咁、嗯、但係喺呢个伊势神宫里面呢条心如柱呢一般相信呢就唔係结构嚟嘅，同结构冇关嘅。佢已经变成咗一种象征性。其实就从来都冇人正式见过啦。咁但係呢喺镰仓时代其实唔知点解泄露咗啲秘密出嚟，係有一啲记载嘅对呢条心之如柱。咁就係话佢埋咗地下就两尺，喺地面上面三尺，亦都甚至乎有一啲图像去画出嚟描述佢其实喺东南西北四边呢都会有分别四条木条去竖立喺度，再有交叉嘅环条呢去将佢连埋，就作为一个支架咁样嘅。再喺个柱顶呢又会有啲神叶去装饰嘅。咁呢一个就係仅有嘅世人想象到下、啊、通过嗰个咁嘅记载呢条心之御柱究竟系点。而心之御柱呢样嘢譬如每次释连千宫嘅时候同样地要去找返佢唔见光。我去理解呢，譬如释连千宫本身佢系作为一个再重新起呢嘅时候呢，就系、是、去 refresh 啊，系重新令到神嗰个力量呢系有一个更新喺度啦。咁而呢一条咁嘅心之御柱呢，我自己去理解就系作为一个睇到日本人佢睇空间嘅嘢唔系一个固定嘅，佢系同时间合一嘅，空间会从时间嘅转变之中去变化嘅。而喺呢个变化嘅过程里面呢，佢哋同时呢又要留返一啲痕迹，係喺当佢空地同埋建咗神社呢两个咁嘅唔同嘅交替之中，同时有一个延续性喺里面嘅。 係、我同意阿 Stan 所讲，有一个即係段义夫都系一啲人文地理学者，咁佢讲过其中一本书叫经验空间透视空间与地方，咁佢讲空间同地方嘅分别。咁佢认为即係 space 同 place 两个分别就系咩呢、空间呢系冇人嘅经验喺里面、而地方呢就系同人嘅经验嘅勾连。咁千宫呢就系空间转移，冇问题，你点搬都得。但系呢日本人好重视呢就系 place。其实 场所啦， 系啦，日本有专有词，呢、这个系啦，啱就系、是、场所，即系同其他地方唔同，就系、是、嗱，譬如举个例，就系、是、嗰、那个地方曾经发生个海啸，嗰度临尾嘅海啸打到上尽头嘅位置咧，就会有一座庙去做。咁嗰座庙百几年之后，冇人知道点解喺市中心有座庙，嗰座庙咧就话俾你知会有海啸打到嚟呢一度。好多嘅，你会发觉好多地方有一座庙，有一座宫，或者有一座嘢背后，其实咧就系话嗰一个地方曾经发生过某啲事，嗰啲事系好重要嘅，你一定要记得。咁我哋人文地理学或者哲学咧，会认为呢个咧系一种叫做记忆装置，即系话建筑可以帮我哋记忆，即系话你嘅人死咗几代都唔紧要，但系个建筑只要留低咧，嗰、那个记忆就喺度。咁呢个可能就系其中一样，可能心之御柱都系有咁嘅意味都唔一定。 咁我哋呢今日睇好多嘅建筑物，其实都系佢哋留到去依家呢个时间，其实佢都系代表緊一种或者系工匠们嘅佢哋嘅手艺，又或者系当时起嘅人佢哋心入面嘅一种嘅崇拜都好。咁啊视乎返嗰个嘅建筑物佢本身嘅形式啦，而神社呢一个可以话系日本咁独特嘅建筑形式呢，我哋下一集呢会再同大家去继续讲嘅。咁而我哋下一集呢会讲多少少呢，就系武士同埋神道之间嘅关系，而亦都会揀嚟一套电影嘅，就系沟口健二嘅新平家物语，咁同大家去研究一下。下一个星期一晚嘅9点至10点呢，香港电台第五台建筑二再同大家讲日本建筑。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Bye。 建筑二主持黎东耀、曾卓贤、冯杰，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